现在的你和他还好吗？是否会想起我？是否开心啊？我爱的你却一直爱着他。夜深人静了，风也哭了，我的心痛你知道吗？如何能不想你？如何忘记呀？让我默默地为你祝福吧，爱情啊，伤人啊，怎能轻易去碰它？爱情啊，算了吧，何必苦苦守候那份牵挂？

时间有风险要与排挤，为何人们又有相聚相遇，